最后没了以后，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圣诞节的清晨，一起无头惨案打破了阿罗约小镇的僻静，一时激起千层浪，死亡的号角吹响，四起恐怖血腥的谋杀，四具呈现 T 字形的尸体，现场留下的 T 字标记，牵扯出原始而又狂热的复仇欲望。 T 字代表什么？是古代及宗教的象征？是复仇者杀人的标记？还是一场跨越美国全境的追凶战役即将打响？美国悬疑小说之王埃勒里奎因经典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演播陈光，敬请收听。 上集当中，埃勒里来到了被害人的家里，进一步了解案发现场的情况。埃勒里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对全身僵硬的布雷德太太说：我相信你不会介意回答几个私人问题吧？他抬起头来，又低下去，把头埋入撑在膝盖上的双手里。我想布雷德小姐是你的女儿，不过是你丈夫的妓女。布雷德先生是你第二任丈夫吧？布雷德太太。那漂亮的女人说： 是的。 布雷德先生以前也结过婚吧？女人咬着嘴唇： 我们十二年前结婚，汤姆我不大了解他第一任妻子，我想他是在欧洲结的婚。他第一任妻子死的时候，两个人都还很年轻。 埃勒里同情地皱着眉：欧洲哪边？布雷德太太。他看看他，双颊慢慢变得通红： 我不大清楚，汤姆是罗马尼亚人，我想是那儿吧。 海伦·布雷德忽然抬起头来，愤慨地说： 真是的，你们这些人太荒唐可笑了，多少年前人们从哪儿来，跟什么人结婚，这有什么要紧？为什么你们不去弄清楚是谁杀死了他？ 有些什么东西啊，正在迫切地提示我，布雷德小姐。埃勒里苦笑着回答：地理问题可能极端重要，梅加拉先生也是罗马尼亚人吗？ 布雷德太太看上去一脸呆滞。 林肯简略地说： 他是希腊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地方检察官无助地问。 波恩警官微笑着：希腊人，我想你们都是美国本地人吧？ 他们点点头。海伦的眼睛生气地闪烁着，甚至连头发中的火红色闪光也仿佛变得更加明亮。他看着乔纳·林肯，似乎期待他抗议，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头 看着自己的鞋尖。 梅加拉在哪儿？ 沃恩继续问。 有人说他去航海了，是那种类型的航海，环游世界吗？ 不是， 林肯慢腾腾地说， 不像那种。梅加拉先生像个漫游家或是业余探险者，他有自己的游艇，常乘他航海，每次出去都会在外面待三四个月。 这次他在外旅行多久了？沃恩问。 几乎一年了。 他现在在哪儿啊？ 林肯耸耸肩。 我不知道，他从不写信，只会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我不明白他这次为什么在外面待这么久。我想， 海伦皱起额头道， 他去了南太平洋。 他的眼睛放光，嘴唇颤抖。 艾莉里好奇地注视着他，想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 他的游艇叫什么名字？海伦脸红了。 海伦号。 是蒸汽游艇？艾莉里问。 是的。 他有无线电、无线发送装备吗？ 沃恩问。有。 警官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什么，看起来很高兴。他亲自驾船出海的，是吗？ 他边写边问。当然不是，他有固定的船长和船员，船长斯威夫特是个已经跟随他多年的人了。 埃勒里突然坐下，伸直他的长腿。我相信如此。梅加拉的名字叫什么？ 斯蒂芬。 埃萨姆从喉咙深处吼出来。哦天哪，为什么我们不能捡些要紧的问呢？布雷德和梅加拉做地毯进口生意多久了？ 16年了， 乔纳回答。 他们一起经商，生意很成功是吧？有没有财务上的问题？ 林肯摇摇头。 布雷德先生和梅加拉先生资金都很充足，他们像别人一样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冲击，但生意十分平稳。 他停了停，瘦削健康的脸上浮现出奇异的神色，这改变了他原本的表情。 我相信你们会发现钱并非这件事的根本原因。 沃恩咕哝着。 你觉得什么才是他的根本原因呢？ 林肯突然住口不语。 你或许认为， 埃勒里拉长声音说， 这件事背后有宗教因素吧，是吗，林肯先生？ 林肯眨着眼睛。 我没有这样说，但将人呈十字架状钉死这种罪行本身。 埃勒里和蔼地笑着说，顺便问一句，布雷德先生信什么教？ 布雷德太太仍然弓着丰满的后背坐着， 这时他胸脯前挺，下巴抬起。 他有一次告诉我，他是在希腊正教会教堂受的洗，但他并不虔诚，实际上他并不迷信宗教仪式，因此有些人把他视为无神论者。 梅加拉呢？ 哦，他根本什么都不信。 他的声调中带着某种东西，使大家都用锐利的眼神望着他，但他脸上毫无表情。 希腊正教会， 亚德利教授深思地说， 那和罗马尼亚人的身份很一致。 你在寻找不一致的地方吗？ 埃勒里咕哝道。沃恩警官咳嗽了一声。布雷德太太紧张地看着他，似乎感到什么正在来临。 丈夫身上有什么可供辨识的标记吗？布雷德太太。海伦看起来有点作呕，她把头转向一边。布雷德太太说，右边大腿上有个草莓形状的胎记。警官松了口气说，那就对了。哎，伙计们，让我们来弄清楚基本的情况。他的敌人呢？谁有可能会把布雷德先生干掉？暂时先忘记乘十字架撞被钉死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地方检察官补充着，谁有杀人动机？母女俩转过头互相看了一眼，似乎又立即望向别处。林肯继续牢牢盯着地毯。埃勒里注意到那是一条富丽堂皇的东方地毯，上面织着生命树的图案。埃勒里想，将生命树的象征跟现实并列在一块儿真让人不快，因为事实上地毯的主人已经没有。布雷德太太说，汤姆是个快乐的人，他没有敌人。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奎因的代表作埃及十字架之谜，由晨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们有招待不太熟悉的人的习惯吗？ 哦，没有，我们在这儿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他的语调里有着什么东西使他们热切地看着他。 埃勒里叹气道，你们中有谁能回忆起曾经有个跛子以做客或者是别的什么身份来过这儿？他们立即摇头。布雷德先生不认识任何跛腿的人吗？又是一致的否定。布雷德太太再次说， 汤姆没有仇人。 他语气里带着沉闷的强调音，似乎认为让他们对这个事实留下印象是很重要的。 你不记得了吗，玛格丽特？ 乔纳·林肯慢腾腾地说， 有个罗曼。 他炽烈地看着他。海伦用带着谴责的可怕目光朝他干净的侧脸头去一瞥，然后咬着嘴唇，眼里涌出泪水。四个男人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看，感到将有一段隐藏的插曲开场。这儿出现的某种不健康的东西就像布雷德身上的一处脓疮。 是的，罗曼。 布雷德太太舔舔嘴唇说，他的身形姿态足足有十分钟没改变过。 我忘记了，他们吵过一架。 这个罗曼到底是谁呀？ 沃恩问。 林肯用又低又快的声音说， 保罗·罗曼，那个牡蛎岛上的狂人哈拉克特称他为大弟子。 啊？ 埃勒里看着亚德利教授叫着，那丑陋的人意味深长地抬起双肩微微一笑， 他们在岛上建了个裸体区，一群裸体主义者。 林肯痛苦地叫着， 哈拉克特是个疯子，他可能是虔诚的，但罗曼是个骗子，最坏的那种骗子。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这具身体只是腐朽灵魂的外衣。 然而，埃勒里咕哝着，霍姆斯不是说，为你建立更雄伟的大厦，哦，我的灵魂吗？ 不错。 沃恩警官一心一意宽慰这位奇怪的证人。 我们明白，但那次争吵是怎么回事，林肯先生？ 林肯的瘦脸剧烈地抽搐着。 罗曼负责招待岛上的客人，生意越来越好。他骗了一批可怜的家伙，那些人要么认为他 他是什么了不得的家伙，要么心里十分压抑，一想到能光着身子到处跑。 他突然停了下来。 对不起，海伦，不，玛格丽特，我不该说。何斯特，他们没有打扰这儿的任何居民，我承认，但汤姆和坦普尔医生对这件事跟我有同样的感觉。 亚德利教授说，竟然没有人来找我商量。坦普尔医生， 我们东边的邻居，有人看到这伙信徒一丝不挂在牡蛎岛四处蹦蹦跳跳，像人形的山羊。然而我们是个正派的社区，汤姆拥有着小海湾的这整片地，他感到有责任要干预一下，于是跟罗曼和哈拉克特发生了一些口角。我想他正计划采取合法的措施把他们从岛上撵走，他也这样告诉了他们。 沃恩和艾萨姆互相看看对方，然后望向埃勒里。布雷德母女一言不发。林肯发泄掉积蓄的怒气之后显得心神不安，脸红惭愧。 好了，过会儿我们会调查那件事， 沃恩轻轻地说。 你说这个坦普尔医生拥有毗邻东边的地产？ 他并不是拥有，只是租赁，从汤姆手里租的。 布雷德太太眼里露出放心的色彩。 他是一个退役军医，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和托马斯是好朋友。 谁住在西边那片地产上？ 哦，一对姓莱茵的英国夫妇，名字分别是珀西和伊丽莎白。 布雷恩太太回答着。海伦咕哝说， 去年秋天我在罗马遇见他们，很聊得来，他们说正打算访问美国，于是我提议他们跟我一道回来，在逗留期间到我这里做客。 你们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布雷德小姐？ 埃勒里问。大约是在感恩节，莱茵夫妇跟我一道过海，但我们在纽约分了手，因为他们打算到处旅行看看这个国家，后来直到一月份他们才来到这儿，他们对这个地方十分热衷。 林肯哼了一声，海伦脸红了。 他们是吗，乔纳？他们很喜欢这里，却又不想利用我们的好客之情，这当然很愚蠢，但你知道英国人有时候会多么古板。他们坚持租下西边的屋子，那是父亲的地产，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那儿。 我们也要跟他们谈谈， 埃萨姆说。 不过现在先说说这个坦普尔医生。布雷德太太，你说他和你丈夫是好朋友，关系特别好，是吗？ 他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布雷德太太生硬地说。 如果你在暗示什么的话，艾萨姆先生，我并不像汤姆那么喜欢坦普尔，但他是个正直的人，而善于识人的汤姆非常喜欢他，两个人晚上经常在一起下西洋跳棋。 亚德利教授叹了一口气，在他本人能够提供更加一针见血的分析的时候，似乎对邻居这些家长里短感到有些厌烦。 西洋跳棋， 沃恩警官叫着， 这是个线索。还有谁跟布雷德先生下棋？还是说这个坦普尔医生是他唯一的对手？ 不单是他，我们偶尔都会跟汤姆下棋。 沃恩一脸失望。亚德利教授擦擦他的林肯式黑胡须说， 恐怕你们